第69集，我不会把你让给他的。温小慧本来不打算接洛毅的电话，可余光瞄了过去，发现联系人写的是那个人。 那个人。 洛毅说起自己的父亲，也总是说那个人。难道他感到没来由的紧张？打电话的如果是洛毅的父亲，那么也就是雅雅的。从来没有人告诉他这个男人是谁，但每个人都告诉他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男人，让他远离。如果孙颖不曾对他说过那些话，他也许不会兴起想要接这通电话的欲望。可是想起孙颖对雅雅的死亡的质疑，想起雅雅的脸，温小慧做了一件她明知是蠢事的事情。她按下了通话键。电话那头起初沉默，温小慧也跟着沉默。别说说话了，她连大气都不敢喘。 洛毅。 温小慧感到整个人都在发抖。明明隔着电话，明明只是叫了一声洛毅的名字，为什么她依然感觉到一阵恐惧呢？是因为太多人给他灌输了关于这个男人的既定印象，因此哪怕他现在绝对安全，也无法平复乱跳的心脏。 你是谁？ 温小慧再也承受不住了，她果断挂断了。她把手机扔在沙发上，感觉全身上下起了一层冷汗，双腿还在发抖。她怎么又干蠢事了？他接这个电话究竟想干什么？好奇吗？不，不仅仅是好奇。也许潜意识里，他还是想知道究竟是谁害死了他姐姐。尽管他知道，自己可能没有勇气，也没有能力报仇，可他还是想知道。他重新拿起手机，把刚才那条通话记录删除了。要是洛毅后来知道了，问起来，他就咬死不承认。不管了，反正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。等了一会儿，洛毅回来了。 小辉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 刚到没多久，你刚放学啊？ 啊，是啊，学校有事。哇，你买的？ 从美国扛回来的。你之前说这款好像挺好玩的，咱们俩都喜欢打游戏，以后可以一起玩。 谢谢。 客气什么，我们是一家的。真的又壮实了。 你看起来也成熟了一些。 我长细纹了是吗？ 不是，就是气质上成熟了一些。这样也好，不然你怎么当别人的领导啊？ 说的也是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去工作室，受到了热烈欢迎。 温小辉眉飞色舞地说起了自己今天在工作室的待遇，言辞里充满了得意。乐意洗了把手，边做饭边听温小辉说话，两人之间的气氛和乐融融，一年的分离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。饭吃到一半，乐意的手机响了。 今天出门忘带手机了，不知道多少人找。 温小慧听着铃声，心里咯噔一下，紧张了起来。 喂？嗯，怎么会突然反悔啊？这是过家家吗？哪有这么办事啊？ 温小慧坐在餐厅，隔着一道墙，依然能听见洛毅生气的声音。他心想，肯定是公司的事情。过了半天，洛毅才回来，脸色很是难看。 不好意思啊，公司有点事。 没事，快吃饭吧，该凉了。 洛毅坐了下来，沉默地吃起饭。 洛毅，你没事吧？ 那天一下飞机，我就感觉你状态不太好。你不会是这段时间都在为公司的事情发愁吧？ 哎， 咱们不是说好了把生活重心放在学校上吗？你这么小，何必给自己找这些麻烦呢？ 小辉哥，你理解不了，学习已经满足不了我了。对我来说，学校的课程没有半点挑战性，很无聊，而开公司却面临很多挑战。 可有些挑战会让你很烦恼啊，比如现在是这么回事儿，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 就是缺钱，一个风投同意投资，现在又反悔了，提出一大堆我们不可能同意的条件。如果凑不到资金，项目就会前功尽弃，损失一大笔。 这么严重？那什么时候需要钱啊？再过四个月你不就满18岁了，可以继承遗产了。 等不到那个时候。不说这个了，我再想办法吧，咱们吃饭。 温小辉看着他心事重重的样子，也没什么胃口了。他吃完饭本来打算拉着洛毅试试新游戏机，但洛毅拿着手机打电话去了。他主动把碗收拾了，心里也为洛毅着急。洛毅打了很久的电话，温小辉连澡都洗完了，洛毅才一脸疲惫地回到卧室，一头栽倒在床上。温小辉摸了摸他的头发。 你看你，非得这么逼自己，何必呢？ 洛毅抓住他的手，贴着自己的脸颊。 小辉哥，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觉得那个人在暗地里给我下绊子。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怎么说也是他。 我不知道。还记得我说过妈妈的遗产里可能有一样他要的东西吗？我想他是想要以此要挟我，在我继承遗产之后把那样东西交给他。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 我只有继承了之后才知道，但无论是什么我都不想给他。我的直觉告诉我就是不能给他。 那你打算怎么办？ 我现在还不知道，先想想别的融资途径吧。我不想受他胁迫。 温小辉的心情很是沉重，因为他觉得按照孙颖的说法，那样东西很可能就是雅雅掌握的那个人的把柄。这么一个东西，那个人肯定希望拿回去，而洛毅拥有它也未必是好事。可这种事情他无凭无据，不能乱说，尤其是以洛毅的性格，万一知道自己的母亲可能并非自杀，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来。温小慧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洛毅，只能陪他沉默着。半晌，洛毅坐了起来，抓着温小慧的手不放。 小慧哥，本来你回来了我特别高兴，结果今天弄得很扫兴。 没事，你在意这个干嘛？ 你还特意给我买了礼物。你说的对，我在给自己找麻烦，我只是不敢承认自己的失败罢了。我以为自己很聪明，结果到了生意场上我才发现自己涉世太浅，还有很大的历练空间。现在出了问题，我确实得到教训了。如果能把这一关渡过去，我以后一定会更谨慎。像你说的，把更多精力用在学习上。 你能这么想就好，你又年轻，又有大笔遗产等着继承，真的不用着急赚钱。慢慢来，时候到了，以你的智商，那钱绝对是挡也挡不住的，往你口袋里流。 好。 洛毅看着温小辉的眼神愈发深情。温小辉在那专注而深邃的目光注视下，就像被施定身咒一般动弹不得。他觉得洛毅的眼睛有种魔性的力量，让他有种自己要深陷进去出不来的错觉。洛毅的脸慢慢凑了过来，在眼看着要贴上温小辉嘴唇的时候，温小辉偏过了头去，洛毅也跟着低下了头。 洛毅，咱们俩不能睡一个房间了，我去我姐那儿睡吧。 你不是害怕吗？ 其实想想也没什么害怕的，我姐又不会害我。 其实我已经把一楼的保姆房收拾出来了，我知道你回来之后不会再跟我一起睡了。保姆房虽然有点小，但也很干净，你要是不愿意睡，那就我去。 没关系，我就睡保姆房吧。洛毅，这半年我想了很多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也敢正面回答你了。我不能阻止你的感情，我姐把你托付给我，我是有责任的，所以一开始很抗拒你的想法，但是我现在想通了，我有点庸人自扰了。毕竟我们确实没有血缘关系，你选择什么性向，选择喜欢谁，都是你的自由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仅会把你当作亲人，还会当作一个男人来看待。但这不代表我会喜欢你。 好，好啊。 温小辉看着他那毫不掩饰的喜悦，心里也感到有些甜。被人喜欢总归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 那黎硕呢？ 啊，我跟黎硕还是朋友，我们顺其自然。 我不会把你让给他的。 这话还是等你再大点再说吧，你赶紧睡吧，好好休息休息。 小辉哥，晚安。 晚安。